两千元。江苏南京发布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管理新规，在明确网约车司机需有本市户籍或居住证的同时，对巡游出租车实行全天候的全程双计费。2017年是完成国家大气十条下达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。北京推出了2月15日起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五环路以内道路工作预限行，完成了10000吨的汽锅炉低氮改造，在关停退出500家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等10大制霾狠招。这里是新闻九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酒香甘甜，入口醇和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。干一杯酒精选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糯米、大米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干一杯酒，咸莲西大街203号，电话1583267-5399。听说了吗？三河珠宝城新年活动开始啦！ 什么活动啊？ 小年儿至大年初六，鸳鸯金楼万城金买10克送1克，旧金兑换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。 速达红绿灯西南角，三河珠宝城。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我们的李雷呢，最近觉得这个行业产业的风向有一些变化，怎么个变化法？一起来听听看。李雷出国记。好，李雷最近逛商店啊，包括逛网上的商店，都发现呢，过去啊那些主打的都是年轻人的产品，什么口红啊，什么什么时尚的服装啊，靓丽的鞋子呀，时髦的发型啊等等的。可是最近才发现啊，好像有各种企业啊，各种商店啊，都把关注的焦点从年轻人身上转到了老年人身上了。所以了，家里老婆韩梅梅就跟他解释说啦 ：“It is called civil industry。什么是 civil industry？ 这就是银发产业。什么叫银发产业啊 ？A civil industry refers to the business sector that focuses on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seniors。那银发产业呢，就是指聚焦于为老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这些商业的部门。那新兴的商业银发产业哈、啊，涵盖了包括房地产啊、化妆品啊、旅游啊、娱乐呀、等多个领域。不过呢，当李雷听他老婆说了银发产业之后 ，civil industry 银发产业，谁在做呀？正好，我最近缺少一个假发，给我弄个银的吧。可能李雷也快要到银发这个行业当中来了，年纪大了呀。 难免争辩，和乐道难免妥协。 藏不可一世的威严，只能用逃避进行蔓延。曾经住在彼端湾，如今的凌乱，寄生的嘴脸又浮天。精疲力尽的傲慢，宁可去躲避也不愿变脸。微微伤的那一段，背离了家园，梦还会有明天。苍茫茫的山，山崖边冲天长的誓言，离开的夜里繁星漫漫，一步一回头死后无言，曾不可一世的威严，心蔓延。曾经住在你的湾，如今的流浪，寄生的自然也浮天。毫不应风在他乡的深渊，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言。流落在天边，光轮之上何时酿成的麻烦。身影难以瞬间，你的陷阱，你的欲念，毫不应放在他乡的身边，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言，带着胜利的如烟，流落在天边。问君山何时漫长的麻烦，曾不可一世的威严，只能用逃避进行蔓延。曾经住在你的湾，如今的流浪，寄生的嘴脸又浮天。也不愿变脸，微微伤的那一段，背离了家园，哪里还能有明天？梦到了苍茫茫的山。 就一次燃烧到永久。

另外一个让人震撼的事情来了，麦当劳在中国$20亿就是美金卖身了，说的有点严重哈。其实就是麦当劳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地区80%的业务，现在卖给了中信股份和凯雷投资集团组成的一个公司的联盟。那多少亿呢？20亿8000万美元成交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未来5年，麦当劳将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开设1500家新门店，未来20年将会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开设2600家麦当劳的分店，新增2600多家分店啊。其实关于这个麦当劳快餐，我有一个心得哈，我就觉得像麦当劳或者是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呢，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菜品的质量非常稳定，就是他们连炸鸡翅炸几分几秒都有明确的规定，所以基本上你每次去吃鸡翅就会有同样的味道，不会让你失望。那相比之下，比如说一些中餐店哈，比如你今天吃的这份糖醋排骨，哇，好好吃啊，好美味啊，中餐好厉害啊，你明天吃就会说，哎呦，怎么老板今天这个糖醋排骨怎么咬不动啊？也许老板会跟你说，哦，这位顾客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在隔壁新增了一个分店，我们的厨子有点忙不过来。新增了一个分店，哎，麦当劳要在内地和香港开2600家分店呢。 相爱的日子我穿过，我以为那是天长地久，想不到这样的你和我会漂流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。分手的话你说的婉转温柔，我怎么听总觉得不够。从此各自承受各自折磨，不枉一辈子的这条路来走。在以后会终于寂寞，没有承诺背负在肩头，我并不想要这样的自由。现在以后会终于寂寞，看着别人谈情说爱，我尽量不回头。我穿过，我以为那是天长地久，想不到这样的你和我漂流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。分手的话你说的婉转温柔，我怎么听总觉得不够。从此各自承受各自折磨，不枉一辈子的这条路来走。终于寂寞，没有承诺背负在肩头，我并不想要这样的自由。

三河东西市区各主干道对下列交通违法行为实施非现场自动抓拍：一、在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识标线的地点掉头的；二、通过路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车线以内或路口内的越线停车；三、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大型车长期占用小型车道。特此公告，三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，2016年9月12日。 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从没想过会再度与你相逢，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什么？为何从来不觉得你离开过？原来我的爱还没坠落。如果当时有什么还没有说，其实我也早已明白了所有。你错过的永远美丽而执着，总算我们也狠狠爱过。纸飞机给了我们勇气去做梦，就算没有一起到最后。纸飞机带着我们共同做的梦，老房子锐化。 颜色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来的radio。 铁砂掌，灵魂组，隔空狮子吼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一个字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，谁不知道你的舍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一生所有人撒谎，难道天意叫我一伪装，让我陷入的恩爱之中，有着某个成泪的心伤。你应该大声说来，背着伤痛眼泪流下来的一段心碎受伤，就算多爱过失望了吧。勇敢刹那未来，许多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这信手拈来，你就还不是那傻傻的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有何必单恋一枝花。都说要忘了他，曲曲折折过各种天涯，谁不知道你都舍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你向所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叫我你伪装，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，有着冒着胜利的心伤。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有眼泪流下来，这一段心碎收藏，悲惨的爱就死亡了吧。大声说拜拜，任由可爱情勇敢散发未来，许多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厮守脸上，你就还不是来傻傻的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任由把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有何必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花。 3日开始到2月21日结束，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运期间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，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，提前做好防范。车辆驾驶人不超速不超员，不疲劳驾驶，不酒后驾车。广大乘客要使用安全带，不携带危险品乘车。乘坐包车返乡的朋友要包租合法单位合格车辆返乡，不坐超员车、黑包车。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，不要与机动车抢道或在机动车道上行驶。

上老了几岁，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不对，但是这一次我真的真心忏悔。离开你最短的几天，我的心承受了几岁，如果你肯慢慢了解，我的爱变了，变得更真更坚决。笑着了又爱，哭了酸甜，痛了又想，想了又痛，回到原点，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耶。爱了又笑着了又爱，哭了酸甜，痛了又想，想了又痛，回到原点，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耶。

就是关于你喜欢的动画人物啊。寻寻留言说，我想起来的，现在想起来的动画人物都是日主的日本漫画的主角，像第一个就是挺老的了，说是漫画《鬼眼狂刀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反正我是没看过。还有 GTO， 这我也没看过。我看过什么呢？他最后说的这个我还挺看过的啊。他说最新的国产动漫《大鱼海棠》的女主，他说我真心少有的，我希望他这个女主能够早一点挂掉，别再坑人了。这个女主你好讨厌啊！那个女主说：“哼，你嫉妒电视剧里头两个男主都喜欢我，你嫉妒我？” 太阳晒得温，眼睛睁不开，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坏不起来。下雨下得温，眼神发呆，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。谁说不能黑白配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。曾经有人这样沉默，白天他不懂夜的黑，你却懂得我的美。 阳光正温暖，一直照进我心里。如果没有你，怎么会有我今天？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，那些情景在飞扬，甜蜜又感伤。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，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。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。如果再见你，又是怎样的情景？会不会叫你再次拥进我怀里？

解读留言说，嗯，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，这是我喜欢的动画人物。我也很喜欢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啊，小的时候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，每次看到大头儿子出来，我心里都在想，哇，头这么大，这是劣质的牛奶喝多了吗？好像大头儿子他们家挺有钱的，是吧？ 把上升星座重新算一遍，你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，自己不惜去电影学经验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，能在这个大世界老师没有教，而我还在学。好朋友喜帖红得好鲜艳，你也催促我该找个人陪，想不到分手虚幻的情节，长不如一张瑜伽垫，活在这个大世界，用什么方式呼吸最特别？ 今天还聊了一个话题，关于你最爱的动画人物哈。百年金钻留言说，我最爱葫芦娃。大喇叭留言说，我喜欢看邋遢大王。很多身边的朋友看到我都会说，雪雷你喜欢看邋遢大王吧？看到我就知道我喜欢看这个动画片。 有什么好商量，我就是这个模样，那种男人的

21米世界最大的跨境公铁两用钢拱桥，互通长江大桥天生港专用的航道桥顺利合拢。互通长江大桥是互通铁